开着都市暗夜帷幕，投书图理想和欲望张牙舞爪破土。你站在路口任大雨入住，审视着卑劣着的墓，尊严与真相都自顾。你看着假面的蛰伏，往事穷途末路，绝望和麻木谁能熟视无睹。你等着等不住，这世界拿什么守护，等着蓄意千疮百孔，当线索指向旧日囚徒，拼命也要救赎。潮湿的雾，迷失的路，把全着舞蹈弱小的哭，闪电着毒，两只的怒，正义迟来颁布，别认输。开尘封的暗夜帷幕，拼凑出是抱着碎片，爱与恨都同步。谁不曾触摸人心的冷酷，蜕变成沉默的信徒。泪水和鲜血都刻骨，你看着流星掌闪烁，信仰怎么辜负？善恶的天平就像一场豪赌，罪恶从来丰富，这世界拿什么守护，让正义把伤害修补，当线索指向你的无助，拼命也要得住。潮湿的路，迷失的路，把全着舞蹈弱小的哭，捏碎道路，